好，5月30日星期五，欢迎大家收听百味 talk， 我是呢节目主持人 Kenny， 我是 Carrie， 我是 Tommy。 今日咧就系、星期五，咁啊六四其实即系下个星期三，即系下个星期三咧就系呢一个六四嘅晚会咁啊。我唔知道天氣會 點。你想講 咩咧？唔係，因為我呢幾日憂慮緊嘅，如果 好似係會落雨嘅，今日我即係。 其實你想佢落雨定唔想佢落雨咧？我有少少想佢落雨，你唔落雨太熱啦。 但係你記唔記得上年發生咗啲咩事？ 咁啊係，但係呢種天 唔係喎，反而咧，其實我覺得上年落雨去腰斬咧，我睇嘅嘢係比以往嘅係更加多。 係 即係你短短嘅可能半個鐘到咧，但係已經見到香港人係點樣冒雨去堅持去維園啊！咁樣其實個。那個感動位咧，仲係勁過之前嗰啲好多 嘅。因為我係極度怕熱嘅，我成日都諗，如果六四嗰日有今日咁熱咧，我真係唔想去，即係 我 都會 去， 但 係咁臭。 係啊，即係又臭身其他嘅一即係市民，我都覺得唔好意思。咁啊，我希望嗰日天氣好啲啦。 但係呢啲悼念活動又唔到你話舒唔舒服？ 咁啊係，其實都冇 決定去唔去噶嘛。 其實我去過啲，我去過幾年都冇試過邊年真係叫做。叫做又唔落雨，又唔太熱，又唔太凍，即係好少。通常都會撞正啲好極端嘢嘅喎，即係一係就落大雨，一係就好熱。 上年黑雨啊，真係犀利。 上年即係直情係一開始啊，即係叭叭叭叭，跟住咧腰斬又 翻 好翻 雨。但我就真係唔想佢落太大，如果唔係啲器材濕曬，咁又要腰斬就唔好啦。25周年我話曬 都。咁都係，咁都係。咁我哋首先，我哋陣間會講多啲六四嘅。不過首先今日講另一單咧，關於呢一個經濟學家林本利嘅一個新聞。咁咧。是咧，關於我哋咧最受歡迎嘅電視節目《東西張望》，東張西望，東張西望是嘅節目嘅，咁啊交俾 Kerry 姐啦。 冇，其實就林本利，大家都知係一個經濟學者咧，佢時不時都會喺蘋果度寫個評論嘅， 一周刊都有寫嘅， 寫評嘅，即係佢會幫蘋果寫啦。咁今日咧，佢就係本身係講嗰個即係阿霍建寧咧，佢咪之前話反對呢個香港政府向大陸買電嘅，即係個南方電。霍建寧咪就係 李嘉誠啲頭馬啦， 廣燈及電能主席。 O、okay, K， 即係廣燈嗰邊係高層啦。 冇錯，最高層啦，基本上 最高大粒佬啦。 係，之前佢就係反對，即係好明言咁樣反對嘅。同埋我哋之前都有寫過咧，佢之前已經係動員曬嗰啲股東啊，剩咧就幫佢幫手去即係提供呢個諮詢嘅意見嘅。咁佢今日咧，其實佢就唔係。佢反而係其實係有少少係撐政府嘅喎， 你話 唔係即係佢其實又冇講話撐政府，只不過係反對呢個霍建寧咁樣講嘅。 即係林本利反對霍建寧個講法。 係啦，因為佢就話即係話翻阿同係呢個電能實業咧喺英國嗰邊其實都擁有一個電網公司40% 嘅股權嘅，但係佢哋上年咧。就即係發生過太大停電，歷時係幾十個鐘嘅。咁佢覺得你即係咁快就講呢一邊嘅嘢咧，倒不如你自己解決咗英國嗰邊嘅事先，先至講翻香港嘅問題咁樣咯。 佢話咁快講呢邊嘅嘢，即係咩意思啊？即係佢 即係因為 佢即 係 佢叫佢盡咗本分先，連英國嗰邊都未搞得掂，咁何來又要批評香港政府向大陸買電咧？ 哦，即 係 佢話你自己英國都搞到一劈嘢，你就串乜鬼嘢呢個大陸啲電啊？你自己都唔 stable 啊！ 但 係 兩樣嘢其實冇 關係 喎， 即係是但啦，有㗎啦。咁林本利咁樣，但呢個都唔係重點，重點在 於 邊咧？ 重點咧就係個後記啦。咁嘅後記就話咧，原本無線嗰個東篤西望咧就 唔係即係東 張 篤 望， 東張篤望嗰個字敏感啲嘅。OK OK OK， 跟住咧佢就即係請咗佢係做大停電個議題做訪問嘅。係。點知咧，即係佢個時間地點咧都約好曬噶啦。點知咧個節目負責人咧就幾次打電話俾佢，就話俾佢知咧，即係佢就問佢個立場係點樣啦。跟住咧，咁即係一個鐘頭之後咧，點知嗰個人就即係話因為安排唔到個拍攝人手，所以就取消咗個訪問嘅。 係，即係最緊要嘅一點咧，係嗰個工作人員係首先了解咗林本利個 angle 係想講乜嘢嘅，然後就話哎呀唔方便啊咁。即係好可能如果林本利個講法同埋霍建寧一模一樣咧。即係狠批呢個內地供電咧，咁可能嗰個訪問就做得成。 但係咁樣其實東張西望都幾矛盾嘅喎。佢一方面咧，即係我哋今日即係有 post 到呢個報道咧，咁佢有啲網民都係話：，咁東張西望咪即係其實唔係和諧咯，因為佢係唔撐政府啊嘛。 咁係喎，咁係喎，即係喺成哥同埋政府兩邊，究竟係應該揀邊邊咧？ 但 係 又唔 係 因為林本利話叫霍建寧唔好鬧啫，但係冇話其他人唔可以鬧啊。 臨搬你叫霍建寧唔可以 即係唔好鬧穩定啫嘛，但係佢唔代表其他人唔可以鬧佢。 但係今次就證明咗，即係東張西望喺成哥同政府裏邊，即係之間揀咗成哥喎。即係原來成哥個影響力係大過政府喎。咁呢一個對於即係中共嚟講一個好大嘅警號嚟嘅喎。你諗下，即係東張西望，其實 TVB 同成哥關係好重要嘅咩？係咪因為廣告咧？ 真係唔知喎。 即TVB 咁驚成哥係咪真係因為你唯一講都係廣告嘅啫？ 佢哋嘅老闆陳國強據說同成哥都關係都唔錯嘅。 哦，咁我成日見親啲新聞，我真係喺度諗咧，即係老老實實，我又唔信即係陳國強會打個電話落去同東張西望，即係唔會管得咁細噶嘛？點知東張西望做呢個 topic 啫？ 呢啲咪叫揣測上意 咯？係啊，我都係自我審查嚟嘅喎，一定係到咁上下中層嗰個人諗住，哎呀唔好啊，咁啊費事啊！我打死都唔信陳國強嗰個級數會每日打嚟，喂東張西望講啲咩先？呢、這個唔請得，嗰、那個唔請得，我覺得一定唔會咁。 但不過唔係喎，咁但係你出咗事之後，陳國強真係打嚟你就慘 啦 嘛， 你 就弊啦嘛。 都係，但係即係有時呢種。即係人哋都未嬲咧，自己嬲咗先，咁啊何必咧？ 不過有啲網民就話咧，其實咁樣東張西望就唔係和諧啦，咁樣。但係其實和諧呢個字咧，唔係淨係佢撐政府先至，即係滅你聲先至叫和諧嘅。即係總之係唔俾你發表聲音， 即係例如果有朝一 日， 我哋寫篇文係笑由清源嘅，由清源俾我哋出，咁由清源都係和諧咗我哋。咁由清源唔係政府啊，由清源好明顯係好唔親政府添啦。咁但係都係和諧，因為總之逢親咧，你想寫啲嘢咧，俾人撳住咧，都係一種和諧嚟嘅。咁啊，東張西望大家不嬲冇對佢冇乜期望㗎啦。 冇乜期望 㗎 啦。 不過都 我 都 明點解東張西望要做時事，即係佢，我覺得其實 Davin 開始做時事就已經令人拗爆頭咯。佢哋又唔係專業嘅時事嘅人啦，而且其實嗰個時段你安份手機報下 咩幫手做咩啫？ 我又唔認同你嘅講法喎，因為佢咁樣就係用一種娛樂嘅角度去包裝啲時事，跟住啲立場咪好容易滲到俾嗰班。 同埋佢嗰個係7:30至8:00啊嘛，其實係黃金時間嚟噶嘛，即係啲師奶係坐定定等睇呢個愛回家。 做完愛回家。 咁講嘢嘅喂。 因為我覺得個關鍵係咁你啱嘅，即係喺呢一個和諧同投共嘅角度嚟講咧，東張西望個戰略地位好高嘅。但係即係如果你真係喺翻成個社會個公共利益嚟講咧，我真係覺得呢個節目你不如專注講翻彭信啊、李心潔啊咁仲好啦。 所以有時睇 J2 嗰個娛樂新聞咧，我都唔會睇東張西望。 我覺得仲舒服，我寧願你坦坦白白，我就講啲八卦嘢。 你唔係睇佢鬧阿黃偉基啫係嘛？ 係咯，即係誒黃偉基之前罰咗錢，係喎東張西望之前罰過錢。 啱啱先罰完錢咋 ？OK， 咁啊講完呢個之後咧，我哋翻嚟講六四啦，係啦 ，Tommy 你唔好咁大聲。係 咪好沉重？ 頭先你都爆爆地啊支麥，紅色啊嗰支麥。 cut 過呢段， 唔使 cut 過，你繼續繼續 咁都得， 係啊， 有冇搞錯啊？ 做咩要無啦啦要 cut 啫？做咩自我審查啊？ 嗱，總之紅燈你就唔好咁大聲，你望住唔好俾佢紅燈，係啦，你講啦。 係咁樣，正如你頭先都講過啦，咁樣六四咧就係就將至啦。咁樣通常六四嚟到嘅時候，首先一開始會有人哀悼啦，但係其實咧另一邊廂咧，永遠就會有啲牛鬼蛇神走出嚟。啲衰人走出嚟就話：，六四哀悼啲咩啊？歷史王咧，即係歷來都有好多言論係咩？六四係歷史嘅沙石 啦，冇殺過人啦， 冇殺過人啦，冇死人啦。咁今年都有，當然係有呢啲人出現啦。 今年好似比較多喎。 其實係近年嗰個政治對沖都係多嘅。 主要都係今年多咗啲愛港力啊、愛港 dude 啊嗰啲啦。 係啦，咁今次就係阿高大斌啦。 高大斌。係啦。 咁高大斌就係話：，殺嗰。殺幾千人幾萬人才叫做屠殺啊嘛，咁好明顯咧，六四就唔算屠殺。第一、第二就係天安門廣場係冇死過一個人噶，很肯定。係 佢咁講 嘅。咁係啦，咁佢就話咧，我哋已經剪輯咗一啲片段可以證明咧，六四喺天安門廣場冇死過人嘅。 呢個好好笑喎！佢講到明係剪輯。即係你喺即係你出去偷食，我已經剪輯嗰條片段嚟證明到你冇偷食嘅。 我已經剪輯咗一段片段咧，彭信你冇偷食嘅。 係啦，我就見到你入酒店同出酒店啫，我特登剪咗中間嗰 part 去，就 guarantee 你冇偷食嘅，係咪咁樣咧？ 類似啦。 咁呢一個係 但係我幾期待佢點樣剪輯嗰啲片段。 即係集會嗰段時間同埋六五之後嘅事，咁啊一定冇。 即係佢肯定係剪嗰啲可能百姓即係燒坦克啊。又或者係即係同啲軍人去對抗嘅時候嗰啲片，淨係擺嗰啲出嚟啦。跟住就話係動亂啊咁樣。 佢好成功喎！佢連呢個黃丹都關注佢講嘅嘢喎。 係咁，今日黃丹咪回應。 係啦，咁啊，黃丹咧就喺佢個人嘅 Facebook 專頁咧，就高調咁批評啊， 就高調咁樣 批評呢個高達賓係香港人嘅恥辱，係喪盡天良嘅敗類啦。咁佢仲更加講到話咧，唔好以為今日抱住共產黨嘅大腿就可以衣食無憂，喺民主化嘅一日咧。呢啲咁嘅嘢一定係想審判台㗎啦！ 我諗，但係咧，好誠實地講， 可能佢有心之年都唔會 民主化，冇錯。 咁啊係。 好笑咩？應該係感到悲哀嘅，大家。 I'm so sorry。同埋我每一次咧見到呢啲人，我都有諗咧嗱， 因為佢呢個人實在太好笑。 其實親政府都唔係都唔止一派㗎嘛，即係而家你都可以有雜派啊、鋼派咁。我成日諗，你呢班柴仔而家插，譬如插 A 啲派插得咁開心。到 A 派失勢 ，B 嗰派上咧，你都賴嘢嘅喎，即係 嚇佢哋又唔會去逐水草而居噶嘛。 咁啊係，一 B 嗰派上就，哎呀 B 是最好啫，跟住又即刻拍。 我哋之前睇錯咗眼啦， 咁 啊。咁 啊係，而家 即係華麗轉身， 成扎糖粉都翻去黐做翻涼粉啦。 華麗轉身呢啲嘢佢哋好熟噶啦。 咁啊係，係繼續。 同埋另一樣，我覺得即係值得講嘅就係，即係啲咁嘅高達賓雖然個個當佢笑話，但係佢喺主流媒體咧，因為即係你都知要懶係做平衡咁樣咧，永遠你請完李卓人嚟咧。就要請呢班小丑嚟噶咯喎，咁即係其實呢班小丑其實佢哋真係唔好以為佢哋真係冇腦喎，其實佢哋就係好明白呢樣嘢。 就係利用咗你嗰個即係傳媒要中立嗰個原則啊。 係啊， 其實你報紙冇咁誇張啊，你電台就好誇張，因為譬如電台節目你要守廣播條例咧，佢廣播咪要中立噶嘛。 Airtime。 咁如果以前咧，你冇呢一班咁樣嘅外港之星咧。你都未必咁容易揾到，即係相反於李卓人嘅嗰啲意見，你可以揾譚耀宗。但係譚耀宗嗰啲人講嘢係比較唔會太過分噶嘛，佢唔敢講冇殺人噶嘛，佢最多 佢見到馬力嘅下場， 係啦， 都唔敢講嘢啦。 最多都係話咩經濟發展啊，大家咧就向前看啦，即係最多講呢啲嘅啫嘛。但係而家你有啲咁樣嘅咁樣嗰啲叫咩卒啊，即係 爛頭卒。 爛頭卒咧，佢咧講啲最盡嘅説話，佢又冇政治包袱嘅，佢唔使選舉噶嘛。咁你做譬如你港台搞個節目，你焗住要請佢嘅喎，因為你。物流支聯會啊，即 係咁嘅你意思。 我今我真係我今我尋日聽呢、這個千禧年代嗰四個字條友，真係聽到我興到 火。問題我有問題。咁樣其實咪真係其實傳媒有少少係即係推波助瀾咗呢一班人咧。 但係你又唔可以怪佢啦。但電特別係電台，你好難怪佢，因為真係講到明啊，要你係要兩邊即係都咪兩邊意見都要完整地 deliver 咁樣咧。即係你當你最多可以話你可以修改嗰個條例，但係。我又不能夠完全怪他的，不過我只能夠講個主持人應該 challenge 他咯。 冇噶，你都知港台噶啦。 你只能哇，千禧年代你都聽喎。 你都知港台噶啦。 千禧年代 點解你會聽千禧年代？ 我阿爸阿媽聽， 爸阿媽就係咁樣長大噶啦。 係啊。 咁你阿爸阿媽而家咪同你講阿仔六四冇死人啊？高達賓話。 咁又唔會。 你有冇同你阿爸一齊聽？ 佢哋向前康嗰一派嚟噶。 佢哋向前，即係佢哋譚耀宗嗰派。 向前看嗰排嘅， 喂，把握時間講多兩句，講埋呢一個美國嗰、那個。 係啦，咁美國咧有啲眾議院咧，咁就話即係 眾議員， 眾議院嘅眾議員。 你話有啲眾議院佢得一個眾議院啫嘛。 好啦 ，sorry 啊，咁樣咧就覺得即係六四都發生咗25周年啦，接近。 係。 咁但係中國嘅人權咧都係冇改善過，咁為咗記即係。為了去督促中國的改進，同埋亦都要紀念咁多年以嚟咧努力的民運人士咧，咁就希望咧將中國大使館出邊嗰條路咧就改名叫做劉曉波路。 哇！直情係中國大使館出邊啊！ 係啊！ 哇！都幾咩嘅喎？咁中國大使館有冇話反對嗰啲啊？ 暫時就未聽到，因為呢個只係一個建議嚟啫，就仲未正式成為一個通過咗嘅議案嚟嘅。 其實我覺得如果可以玩死中國嘅喎，即係你、 啊、 你條路叫劉曉波路，隔離嗰個郵局叫六四郵局，跟住咧對面嗰啲辦公大廈咧叫胡街 大 廈、李旺陽大廈咁，咁你咁樣係令到中國好冇面 嘅。仲、啊、有啊，你記地址嗰陣時要記去美國邊有邊度，跟住咧劉曉波路。 係喎，咁封信唔 記得出。曉波 Road。 如果到時我阿媽喺美國劉曉波路三號嗰度住，咁我寄信嘅時候咪唔捨得。 我幾期待喎，其實 唔捨得嘅喎。 不過其實又我又唔覺得中國有咩反應，佢都係嗰個反應嘅啫嘛，就話 説三道四。 外國唔應該對我哋中國嘅內政説三道四。 冇啊， 外國自己嘅人權咧都係非常之惡劣嘅，即係關塔馬那摩嗰度都係有好多，都係有好多政治犯被虐打、被虐殺。 咁但係而家有冇話幾時會表決㗎嘛？係咪冇講？ 暫時係未知道嘅。 OK， 咁啊， 我幾期待佢通過。 應該唔會過嘅係嘛？ 同埋我覺得總會有一個避免嘅方法。我又唔信咧，即係中國大使館咁之後佢就喺劉曉波路㗎啦嘛。 咁啊 係。我就唔信中國政府寄信佢會寫劉曉波路啦。 咁啊係喎。 即管拭目以待啊！真係。 可能夾硬，譬如。 可能串錯字咯。 劉曉波咪 LH 啊，即係攞曬啲 initial 嚟寫咯，可能最多只係咁樣嘅啫喎。 或者 send email 都索性唔寄信。 咁啊，喺 email 係咯咁樣啦。咁啊， 係啦，咁啊，下個星期咧，星期三咧，我哋都會報導呢個六四事件啦。咁啊，希望咧大家有時間咧都即係出席呢一個六四晚會咁啊。 咁快做咩啫？我哋星期一都仲會有一集㗎嘛。 星期三個集係咪唔使做啊？咁 真係唔知喎。 真係唔知喎。 咁啊，希望大家即係會出席呢個六四晚會。咁啊，今晚嘅時間差唔多，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